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四，农历10月13，北京多云，4度到零下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李克强会见匈牙利总统，与匈牙利总理举行会谈并共建记者。会见匈牙利国会主席、塞尔维亚总理和波黑部长会议主席。 李克强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汪洋出席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创建工作现场会。 中共19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俄罗斯、日本等多个国家，介绍19大主要情况和重要意义。 中国暗物质卫星悟空获得重大发现。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赴地方开展幼儿园办园行为专项抽查。 水资源税试点扩围，绿色生产消费再升级。 中国海军圆满完成印度洋海军论坛多边海上搜救演习，受到赞誉。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不久前对中国进行了十分成功的国事访问，我们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对推动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精心规划和安排两国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办好中美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第二轮对话，抓紧落实两国间合作协议和项目。双方要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特朗普表示，再次感谢习近平主席对我到访中国给予的热情接待，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赞同习主席对访问成果的积极评价和推进美中关系的看法。特朗普表示，美方对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深感担忧，美方重视中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加强同中方沟通协调，找到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办法。习近平强调，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是中方坚定不移的目标。中方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继续保持沟通，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朝着对话、谈判、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新华社消息，昨天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根源性问题，有关巴勒斯坦等中东各国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解决，符合巴勒斯坦等地区各国人民利益，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习近平指出，中国是巴以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今年7月提出中方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4点主张，旨在推动巴以双方重建互信，争取早日重启和谈。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布达佩斯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29号上午在布达佩斯总统府会见了匈牙利总统阿黛尔。李克强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阿黛尔总统的亲切问候。李克强表示，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持续深化，中匈关系与合作发展不断提升新水平。中方愿同匈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找准互利合作契合点，打造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新领域，共同推动16+1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双方还就气候变化问题交换意见。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积极参与推动签署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制定并提交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方将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继续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愿同包括中方在内的有关各方拓展环保领域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李克强当地时间28号下午还在布达佩斯国会大厦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举行会谈。李克强指出，中方将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匈投资兴业，希望匈方给予更多便利。我们也愿进口匈方更多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加强金融合作，推动匈成为中国中东欧金融合作的重要基地，支持双方扩大旅游合作，加强民航教育等交流与合作。会谈前，欧尔班在匈牙利国会大厦广场为李克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会谈后，李克强和欧尔班共同见证了两国11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两国总理还接受了匈牙利汉学家赠送的匈汉大词典，共同会见了记者。李克强表示，5年来的实践表明，16+1合作造福双方，惠及世界，有利于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有利于欧洲全面发展和一体化进程，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我们愿进口更多匈牙利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优质产品，继续把匈牙利作为中国在中东欧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扩大旅游和教育等领域合作，促进民众相互理解与交流。李克强当天下午还在布达佩斯国会大厦会见了匈牙利国会主席克维尔。李克强希望中匈两国继续加强更多层级交往，扩大汉语教育、旅游等人文交流，通过对彼此历史文化积淀的挖掘，为激发未来关系与合作注入精神动力，夯实民意基础。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布达佩斯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28号在布达佩斯下榻饭店分别会见了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波黑部长会议主席兹维兹迪奇。会见布尔纳比奇时，李克强表示，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旧帕佐瓦段正式开工，标志着匈塞铁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希望双方扎实推进该路段建设，同时加快诺维萨德至苏博蒂察段设计工作，推动匈塞铁路这一16+1合作旗舰项目早日建成，为加快推进中欧陆海快线建设和地区互联互通注入动力。中方愿同塞方继续推动有关公路、钢厂、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项目，拉长合作产业链，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在会见兹维兹迪奇时，李克强表示，中国和波黑务实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中方重视加快双方能源领域合作，这是两国务实合作的支柱之一，其积极推进火电站等能源项目，通过深化双方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发挥波黑区位优势，辐射带动中国同巴尔干地区合作，在扩大农产品贸易基础上，拓展农产品加工和农业装备制造方面合作，利用此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互免签证协议带来的机遇，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和旅游合作。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当地时间11月2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离开布达佩斯。离开前，李克强向匈牙利民族英雄纪念碑献花圈。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月2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克强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李克强指出，当前两国经济合作正迈出坚实步伐，中俄之间的合作有很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加强对接，既发挥好传统领域合作的龙头作用，又注重新兴领域的新动能效应，挖掘远东开发潜力，扩大跨境贸易规模，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共同助力地区合作稳中求进，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建设性力量。 普京欢迎李克强来俄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他表示，两国政府及有关合作机制对双方务实合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当前，俄中贸易增长势头良好，希望双方对接好发展战略，更好实现互利双赢。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两部行政法规的三个条款进行修改，取消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审批、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核发两项由地方实施的审批项目，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创建工作现场会28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钉钉子精神，深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安全，吃得放心。要认真总结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创建取得的经验，紧紧抓住食品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持之以恒地加强源头治理，深入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和餐饮业食品安全提升工程，强化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监管办法，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新华社消息，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婷、中联部副部长李军、中联部部长助理沈贝利本月分别率中共19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了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介绍19大主要情况和重要意义。在宣介团访问中，日本、韩国、蒙古国、俄罗斯、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各方祝贺中共19大成功召开和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高度评价19大成果和意义，希望推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不断发展。 2015年，我国成功发射了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科研人员证实，悟空卫星已成功获得世界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央广记者潘毅、何源报道。 2015年，我国发射了首颗天文卫星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它的绝技就是寻找暗物质粒子淹没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非常尖锐的能谱信号，也就是电子数目随能量变化情况的信号。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 来自宇宙空间的粒子能谱根据我们已知的物理规律有其特定的分布，其分布规律是逐渐下降的，如果出现了异常，必然有着新的物理原因。根据目前的理论物理学家的解释，如果暗物质粒子相互碰撞并湮灭，将转换为高能电子，那么到空间去精确地探测高能电子能谱，就可以发现暗物质存在的蛛丝马迹。 悟空号瞄准这个方向，经过一年多的数据积累，在在轨运行的前530天里，共采集了约28亿高能宇宙射线，其中包含约150万25GeV 以上的电子宇宙射线。基于这些数据，科研人员成功获取了目前国际上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探测结果。作为暗物质卫星工程首席科学家常静说，悟空的数据揭示出电子能谱在 1TeV 处体现出一个拐折，而拐折中精确的下降行为对于判定能量低于 1TeV 的电子宇宙射线是否来自于暗物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更激动人心的是，悟空卫星初步发现电子宇宙射线能谱位于 1.4TeV 处存在精细结构。 我们在高能段这个发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就这个一个点流量突然上去又下来了，这个点是我们没有预见到的，它和现有的物理知识啊还没办法解释的。 一旦该精细结构得以确证，将是粒子物理或者天体物理领域的开创性发现，常静解释。 当然我们现在的数据量还不足以100%肯定我们发现了什么东西， 但是好的是悟空号在天工作几乎完美，还在继续收集数据。我们希望啊，通过后面的数据啊，能够弄清楚在这个 TEV 的这些新奇的东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派出专项督查组，吩咐地方开展专项抄查，重点检查师德师风建设等情况，要求对发现的问题立整立改，采取时而幼时、严而又严的举措，坚决防止幼儿园伤害幼儿事件的发生，切实保障幼儿安全健康。 新华社消息，昨天北京市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事件调查情况公布，经查，朝阳区教委主任肖问、副主任傅林存在对民办教育机构监管缺失的问题，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科科长韩斌工作中存在失察失责、履职不到位的问题。针对以上情况，朝阳区纪委、区监委决定对上述责任人员予以立案调查。 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日前联合发布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通知，从明天起，我国将在北京、四川等九省区市试点水资源税改革。这是继去年7月1号我国在河北率先试点水资源税后，改革试点首次扩围。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在河北省试点水资源税改革1年半后，12月1号起，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宁夏、陕西等九省区市也将纳入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用税收杠杆抑制不合理用水行为，同时原水资源费停止征收。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表示，试点旨在为全面推开改革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后择机在全国全面推开。 当前这个体现节约水资源的导向，尤其是体现在对一些地方超采地下水的这个保护措施，通过这样的一个改革措施，我们进一步的来强化这样的一经济杠杆，来引导合理利用水资源，尤其是地下水的资源的这个超采。 根据三部门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征税对象为江河湖泊含水库等地表水和地下水，纳税人为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但包括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用水在内，有6种情形可不缴纳资源税。试点期水资源税收入全部流归地方。 农业部昨天通报，当前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面积已超过2轮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80%。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事关农村长远发展和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宏宇介绍，当前确权面积已超过2轮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80%。 从全国层面来讲，我们开展整省市试点的省市区已经达到了28个，2718个县都开展了此项工作。最新统计啊，我们确权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1.1亩，我们实测的面积已经超过了15亿亩。所谓的确权面积达到11.1亿亩啊，是占到我们12轮承包面积80%，17个省份的确权面积超过了90%，8个省的确权任务已经接近70%。前期试点比较早一点的，你比如第一批试点，四川、安徽、山东已经按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相关报告。 2018年是全国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收官之年，全国除个别少数边疆民族地区外，应基本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张宏宇表示，下一步将探索确权成果应用，推动确权红利充分释放。 直到各地在做好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确权成果，在推进土地流转、抵押融资、涉农补贴、承包地有偿退出、农田整治、解决地块蓄水化、休耕农作等方面的实际应用，推动确权红利不断释放，实现确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第4届世界浙商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大会在活动数量、办会规模、项目总投资额等方面均创历届之最。央广记者冯硕、陈于燕、李佳报道。 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0多名浙商出席。澳大利亚浙江商会会长吕唐雄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加世界浙商大会了。他告诉记者，每一次回来都觉得是一种收获。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可以大家凝聚在一起，也可以把我们海外打拼几十年的人脉、经验、资源带回到我们浙江，把我们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招商引资、招财引智是今年浙商大会的重要内容。开幕式现场集中签约了48个重大项目，总投资1548亿元，创下历届世界浙商大会签约项目投资总额之最。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说，浙商是浙江最珍贵、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 据统计，我省累计回归浙商资本1.2万亿元，相当于去年全省 GDP 的26%，约占7年来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9%。浙商是浙江最珍贵、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闻动车组。文化部将开展手机游戏市场集中执法检查，两高出台司法解释规制网络云盘涉黄行为。江滩发现丁螺，南昌紧急启动血吸虫病突发疫情3级响应，请听报道。 文化部将开展手机游戏市场集中执法检查，在主要手机游戏产品中随机抽取了包括劲舞团、欢乐斗棋牌、魂斗罗归来等50款游戏进行全身体检，并及时公布检查处罚结果。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李健： 重点清理整治提供含有禁止内容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的推广和宣传含有禁止内容，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式诱导网络游戏用户采取投入法定货币或者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方式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的。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12月1号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牟利行为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将正式实行。批复中表明，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利用网络或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内容含有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淫秽电子信息，人民法院将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恰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表示， 量刑的标准呢就更加多元化，那这并不是说会降低对于利用云盘从事这种犯罪行为打击的力度，那实际上就是你只要利用云盘从事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情节严重的话，那同样是可以适用最高的这个刑罚的标准，就10年以上甚至达到无期徒刑。 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近日，南昌市疾控部门在赣江流域开展例行调查时，在西湖区滨江公园区域江滩发现大面积的丁螺。江西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防治科科长顾晓楠介绍，丁螺分布的江滩长约3000米，面积约14.8万平方米。 在这个发现区域的上下游也扩大了10里路左右吧，查了一下，好像没有其他分布。抓了1000多只丁螺已经解封了，没有发现阳性丁螺，就是说这个丁螺它不带血吸虫的。 未被感染的丁螺不会传播血吸虫病。对于出现丁螺的原因，专家还在进一步调查分析。央广记者谢元森、李进成，江西南昌报道。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昨天在成都发布2017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5亿6500万。 第4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1月28号到12月3号在福州举行，103部多国别影片将集中轮展。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央广网报道，近日中办国办印发《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标志着从2015年开始的审计试点进入到全面推开阶段，一项全新的经常性的制度正式建立。 人民网评论认为，从起步之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在全球第一个推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国在生态文明领域以制度创新的方式把环境保护固化为社会行动，为发展构筑起绿色谱系，为转型积累下绿色动力。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网络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建立网络药品销售安全管理制度，实现药品销售全程可追溯、可核查。 经济日报评论认为， 此次出台的管理办法凸显了对网售药品因势利导、以输代赌的思路，值得点赞。要靠严格网售药品资质准入、明确医药电商平台管理责任来扎牢药品网络流通安全的篱笆。 浙江杭州一所幼儿园拟于明年开设儿童哲学课，并于课程开设前给幼儿家长科普儿童哲学。 光明日报评论指出，儿童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知识，更多的是儿童思考问题的方式、行为处事的态度，以及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形成的情感，成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儿童哲学教育效果的实现，关键还在于教师和家长的作用。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朝鲜昨天宣布，当天成功试射了新开发的火星十五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于当地时间29号2:48在朝鲜首都平壤郊外进行，导弹沿预定飞行轨道飞行53分钟，准确命中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公海上的预定目标水域。韩国军方在朝方试射导弹几分钟后举行了精确打击导弹发射演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对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明确的规定，中方对朝方有关发射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和反对，中方强烈敦促朝方遵守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停止采取加剧半岛紧张的行动，同时我们希望有关各方慎重行事，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印度洋海军论坛多边海上搜救演习当地时间28号、29号在孟加拉湾举行，中国海军运城舰表现出色，受到高度赞誉。请听央广记者聂红杰、吴抗慈、廖星的报道。 据了解，这次演习共有来自9个国家的20艘舰艇参加，运城舰和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5艘舰艇一起参加了搜索失事飞机科目演练，其他参演舰艇分别参加救援起火商船、搜救失事渔船科目的演练。海军某防险救生支队航保科科长王林是这次演习任务的随舰观察员，他曾参加过马航 MH370、亚航 QZ8501 失联客机、东方之星失事客轮等搜救打捞任务。 搜救的重点也是在搜上面，难点也是在搜上面，一般都是军地联合、国际联合，形成个1+1+1大于3的效果。这个联演它是大编队的分区块的去搜的，这个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孟加拉国海军舰队司令阿史拉夫哈克少将， 感谢你们积极参加这次演习，你们高度的重视和专业的表现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演习中你们之间的团队协作和相互配合也很出色，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巴厘岛火山持续喷发，造成当地机场关闭，17000名中国游客何时能够安全疏散？ 美国商务部首次自主发起针对中国的双反调查，中国商务部表示强烈不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孔颖、钟成，主播方亮、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